好啊，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军武戏言呢个节目啊，为大家提供嘅最新嘅军事节目啦吓。你消息，咁我就系 Larry 啊， 系我 Alex 啊。 好啊，咁咧就嗱，首先咧又讲少少啦，我哋个台嘢啦，咁咧就大家咧依一见咧，我哋个订阅人数咧就比上次呼吁时候又多咗几百，系咪啊？ 系 Alex， 好消息啊，咁我哋唔好俾佢停，咁我哋咧就大家就希望将佢推高到我哋目标系10,000，系咪啊？ 系啊。 咁大家即係支持下啦。嗱，有我知道咧，有啲听众咧係应该係听 MP3 嘅，係咪啊？都请你支持下啦 ,subscribe 下入嚟啦，咁就都揿 click 下佢啦。 係囉。 好嘛，咁就知你哋都一路做嘢一路听嘅时啊。 增加我哋嘅点击率啦。 係啊，冇错啊，多多支持大匪动我哋啦。好，嗱，咁我哋返到嚟讲呢个军事消息喇。嗱，咁呢我哋呢就上集呢我哋未讲咗呢个军武器言，係咪 四个字又唔同解释 㗎。四个字唔同解释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尽量朝住呢个方向我哋去啦，係咪。好，我哋第一节呢就先讲下啲唔同嘅军队啦啲情况。咁我哋第一个呢就讲呢个红军喎。 喔， 呢个红军呢，大家呢就唔好以为呢红军呢讲緊踢波个红军，唔系嗰个利物浦啊，唔系我外队啊。嗱，今日讲个红军呢就系呢个嘅前苏联，係咪 系前苏联嘅 军队， 革命嘅军队啦， 革命军队 嘅共产党吓，建国建军嘅军队啦，红 军系 咁啊，100周年，应该100周年啫，啱啱好咧就1917年嘅10月革命之后咧就成立嘅，咁啊1918年啦，差唔多 系， 咁啊今年2018咁啊啱啱好啦，咁啊即系10月革命3个月之后咧就建国啦。 我明白，喂，但系咧嗱 ，Alex 有样嘢想问啊。因为咧，其实咧，我相信咧，解放军、红军咧都有一样嘢好似嘅，就是、其实佢哋严格嚟讲，其实佢哋系属于共产党嘅武装部队嚟嘅啫嘛，即系可唔可以话佢哋系国防军咧？我成日觉得咧，嗱，你见美军有冇个名叫做自由民主军啊？ 冇， 有冇嗰啲咩叫做咩民主党军啊？ 咁佢 冇呢啲嘢噶， 党国嚟噶嘛，佢哋系 党国。 咁啊，党嘅军队当然就系国家军队啦， 系 同一样嘢嚟噶嘛，喺佢哋嚟讲。 哇，咁即系党国不分。即系你冇理由，你去到民主党有民主党嘅军队，共和党有共和党军队噶嘛？ 打内战咯。 哦，但嗰阵时又唔系呢两个党啦。 内战系内战系两个党， 系咩？ 系美国系内战，主要两个党。 即系你嗰时南北战争啊？ 系啊。 O K。 共和党同埋民主党啊。 哦，真系噶。 系啊。 O K。 即系支持者啦，佢嘅。 系系。好啦，咁咧，所以咧就呢个俄罗斯咧就要庆祝呢个红军100周年啦。咁你见到佢哋各地咧都有呢啲嘅庆祝典礼啦，咁讲。咁咧就佢哋建军或者，但系佢哋啊，我嗱 Alex 真系想问翻 Alex 啊。 系 嗱，佢哋叫红军啦。嗱，红军嘅历史咧就头先你讲咧就系前苏联啊嘛。 系 好啦，咁你列宁嗰阵时佢建国，咁就跟住就有啲红军护身啦。 系， 但系点解而家去到喂呢、這个21世纪俄罗斯都独立咗好多年啦？ 俄罗斯嗰阵时1991年话苏联解体啦， 系咯， 其他啲加盟共和国就全部都散水啦。 系 咁啊，点解仲有红军喺度咧？就系红军嗰阵时即系。佢哋叫做政变咗之后咧，其实一个让步嚟嘅，即系军队嘅俾佢留翻喺度，咁啊就个政权咧就交俾俄罗斯嘅人民啦， 系 咁样啦。咁但系咧个国因为红军历史意义重大啊， 系 所以就冇放弃到个名嘅。所以而家你所以上年呢、這个上年定前年啊，呢、這个俄罗斯阅兵啊， 系 第一个出嚟嘅就系、是、呢个苏联红军嘅 T-34 坦克。 哇！ 咁上面仲有支苏联旗嘅， 哇！ 咁啊，同埋一个，如果你喺个红墙，仲会见到呢个列宁啦、史太林啦， 系， 同埋呢个锤仔同埋镰刀嘅， 哇！诶，真系好怀旧下喎，呢个都 系啦。 OK， 咁啊，即系嗱，咁啊，俄罗斯啦吓，或者苏联前苏联啦，保持翻佢哋陆军嘅传统啊， 系， 咁啊，陆军先叫红军啫，系嘛？ 都是红军嚟嘅，全部都 系。哦，其实都是红军， 系啊。 哦 ，OK。 即系架构系冇变到嘅，不过就政权又唔同咗啦。 哦，咁啊，效忠嘅人都唔同咗啦。 理论上啊，系嘅。 系啦，效忠人都唔同咗啦吓。好啦，咁我哋讲下第二单咯。嗱，第二单都爆嘅。原来咧有啲消息讲翻咧，其实咧北韩咧原来咧系曾经咧系有谂过放弃核武嘅。 系。 系啦，咁当然咧个时间咧，如果我哋嘅时序咧，我哋要褪翻好耐。嗱，呢个时序讲翻几时咧？就系、是、当时咧就系金正恩嘅爸爸。就是金正日是吧，金正日呢那时呢原来呢都曾经有一轮呢是有讲过数过。那时他跟哪个讲数呢，那个美国总统呢在任的时候是克林顿。 哦、 原来这样就是他们呢已经讲过数了。那当年呢克林顿北韩同埋呢南韩都好似有份嘅。咁就大家傾一啲協议同埋日本都有。就傾啲協议可唔可以你放弃核武，而且我哋经济支援你呢。咁、 哦、 其实那时呢是傾到埋烂嘅。直头是点呢，是傾到直头是掂咗㗎啦。签㗎啦。咁、 哦、 但系点解最后都失诸交臂呢？原来咧曾经有个说法咧，就系点解就系当年咧系讲紧1991年嘅年尾啊。 系 咁咧就去签嘅时候咧，但系后来咧佢哋发觉咗个问题，就系、是、咧如果你等先1991定系95咧，应该系克林顿嗰阵时就原总统嗰阵时， 系 咁咧，佢发觉如果佢而家签咧，有个问题就系佢签咗下一任嘅总统咧就要跟， 系啊， 咁但系如果下一任总统佢唔跟咧，美国就即系嗰啲叫咩啊？即系你美国未变咗无后齿咯。 哦， 咁因为但系佢叫跛脚鸭政府嘅年代，即系佢已经去到最尾噶啦。 系， 咁大家知克林顿啊，即系有好多 个绯闻啦， 系啊，咁所以可能佢会觉得咧有压力， 系， 所以咧就佢决定唔签， 系， 就放弃咗啦。 系， 咁于是咧就留俾下手。嗱，你知下手就轮到啊。即係智商好高啊，仲多啦， 係咪？布殊仔啊， 布殊啦，咁布殊就直頭話北韓係嗰啲咩 邪惡，邪惡組織， 邪惡核心國，係 啊， 當年邪惡核心國有三個噶嘛，係，一個就係伊朗， 係， 一個伊拉克， 係， 一個就係北韓啦，係，佢直頭咁樣數北韓出嚟，你冇面比啦， 哇！ 咁你咁樣講，其實阿金正日就知道冇彎轉啦， 哦， 咁於是咧就可能就同個仔講啦。我哋嘅家訓係咩啊？就核彈， 哦、 可以唔食雞蛋，但一定要做核彈。咁所以咧。就美国咧就放弃咗呢个机会啦， 宁要父子，宁要核子不要父子啊， 系啦，咁所以冇办法就变咗就美国就同佢呢个和平个情况就失之交臂咯。好啦，咁我哋又讲下下一章啦嘛。嗱，下一章咧讲到咧呢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喎，呢个棍啊呢个 Alex 嗱，即系大家知咧，依家美国咧最即系最令人头痛嘅，其实唔系净系美国噶， 系 中国苏联啊，俄罗斯都有嘅， 系 个问题就系咧依家啲人越嚟越肥啊。 兵源不足啊！ 兵源不足，即系你知依家咧最好笑就系、是、啊，我哋嗰次有冇讲过啊？话咧原来咧美军咧佢一样嘢咧就系佢哋要掟手榴弹咧， 哦系， 要掟20米啊嘛。 哇，得咁远啊！ 啊咪廿米啊，好似25米啊。 哇， 25米，但系咧问题系而家啲人做唔到啊。 哇， 即系佢话咧原来二战啲人系个个都得噶。 啊系啊， 嗰阵时咧系个个都掟到20米噶。 系， 咁咧嗰阵时嘅要求咧，即系你可以当系二战嘅要求咯。 系， 就嚟到而家原来咧系超过一半人肥佬。 哇！ 咁于是佢哋发觉，如果再用呢个标准嚟做咧，根本冇人合格。 哇！ 合格啲人都系癫嘅。咁所以咧，佢哋而家 cancel 咗啦。 哦， 唔考啦， 唔掟手榴弹， 唔系掟，但系你掟唔到25米都得。 O、okay、K， 都得。我哋嗰次咪有一集讲咧，啲美国士兵咧好肥啊。 哦，南方士兵啊， 南方士兵肥啊。咁但系咧，而家咧其实衰到情况点咧？ 全国都肥。 因为其实你 suppose 你美国人系真系大只啲噶嘛，同埋、 啊、 肥啲嘅，成日你知啲可乐咧，你买 又可乐，又 可乐系大支到咧， 好 似两列咁噶嘛， 汉堡包又薯条系咪？ 仲要饮可乐系咪？仲、 啊、 要好大一杯嘅， 死梗 死梗。咁所以咧，依家咧佢哋问题就系咩咧？就嗱，正规军队就可以就啫， 系， 但系你冇理由陆战队都系就噶嘛， 系精兵啊嘛， 嗰啲精兵就冇得就嘅，即系坚持咧个规格就系咁噶啦嘛。 系 咁，依家佢要点算咧？依家就要唯有揾外援喎。 哦， 系啊，搵外援，呢、这个外援好正噶 ，Alex。你知唔知个外援点玩啊？今次佢个政策系咁嘅，佢咧就会咧招一班人咧，咁 suppose 啦，例如 Alex， 你喺一个国家度做军队， 系 假设你军人嚟噶啦本身， 系 跟住咧你可以应征， 系 可能你退咗役先啦， 系 你过嚟应征，你过嚟应征之后咧就要接受训练， 系 佢咧就会安排一个两年嘅训练， 系 你咧喺呢两年入面你要接受海军陆战队所有嘅训练， 系 成功毕业之后。你入嚟服役3年， 系 成个 package 5年， 5年系 5年之后，你会有一笔丰厚嘅奖金， 系 同埋你即刻系美国人。 哇，嗰即系同以前罗马帝国一样啊！ 你就即刻入籍做美国公民。 咁、這個、啊，咁我第一个话就话英军先， 第一个话英军先，前中主角 系啊， 系啊， 挖晒啲人过嚟， 挖晒啲人過。喂，有得谂嗱，首先大家讲英文啦。系咪？第二个就系叫做饮食习惯差唔多啦，系嘛？咁啊，天气美国可能好少少添啦，一暖啲嘛，英国冻啲嘛，同埋使美金， 系啊， 系嘛？同埋美国公民都 梗系好过 OK 啦，啲经济又好过佢， 系啊， 系嘛？即系样嘢都好啲哦， 系啊，同文同种啊嘛，咁要 系喂，有得谂， 系啊， 有得谂。 英军先， 话英军，喂，因为我有啲朋友讲咧，话喂，不如台湾嗰啲军人过去啦， 又得噶， 因为佢话台湾啲军人咧，依家个待遇好差。 其实不都有噶，有台湾嗰啲。士兵系，啊士兵唔系普通陆军嚟嘅， 系 系即系即可能识用电脑啊， 有即系识科技嘢， 科技嘢嗰啲士兵咧真系会应征过去做美军噶。 哇，呢啲叻人嚟嘅， 叻人嚟噶， 佢都叻人嚟嘅，叻仔， 技术人员嚟噶，唔系点解？点解佢去就是、台湾做美国人容易啲噶嘛？ 哦，咁系， 即系你读完个 first degree， 跟住再读喺美国读个 second degree， 即系第二个学位。 跟住之后你再申请即工作再移民是容易啲，容易啲噶嘛，台湾人。 哦，都啱嘅。咁所以咧，就呢一单嘢咧系好有吸引力噶。 系啊， 系啊，即系变咗咧，依家咧已经开始咧招募咗好多外国。 即系第一个就系英国，第二个就台湾系嘛？ 第二个台湾，其实你有冇谂过，其实即系印度都得啦，系嘛？即系你讲得英文就得噶咯。 系啊， 系嘛？同埋咧，原来好得意噶，佢未话有两年受训嘅。 系 嗰两年入面包咩？就系包训练英文。 哦， 两年入面咧，当中有啲课程系读英文嘅。 哇！ 嗱，咁所以好正嘅。佢话咧，原来咧嗰啲人咧入咗嚟，未必系要打即上前线嘅。 系， 原来呢啲人有机会系做后勤，或者咩咧系联络，做联络嗰啲、任务嗰啲， 即系翻文职嗰啲咯。 有啲可能系文职啲添噶。所以咧，其实呢个系即 系 好嘢嚟噶。除咗大补招之外， 其实呢个咪即系算法国咁咯？法国仲有好多非洲外籍兵噶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法国最好打就系外籍兵。 哦，一定啊。 因为第一，你又做过几年之后，又可以又做法国人啊嘛。 系啊。 同埋嗰啲人本身有法国文化底啊嘛。 因为佢哋本身前宗主国就系法国。 前宗主国法国啊嘛。 同埋佢哋仰慕法国文化。 仰慕法国文化啊嘛，系啊。 啲饮食文化得啦。 系饮食文化。 偷食文化唔知系咪啦 吓。应该 系。即系呢啲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呢个咧都系相当之正嘅。好啦，咁下一张啦，嗱，下一张咧，我哋咧就讲到咧呢个嘅以色列啊。咁咧，如果大家记得咧，之前咧我哋咪话咧以色列咧 F-16I 啊，嗰阵时咧未被击落嘅，咁咧就好阴功噶。咁嗰阵时咧，我哋讲咧就系以色列咧未就话接到线报啦，就话咧喺呢个伊朗嗰边咧就上咗一啲嘅无人机嘛，就上一啲无人机咧就F-16咧就要去截佢，咁 F-16 截佢嘅时候咧就唔觉意咧就俾呢个嘅叙利亚咧嗰边咧嗰个地面防空部队啊，因为侦察到嘛，咁于是咧就射咗落嚟， 即系 S-400 嗰啲啊 ，S-300 嗰啲， 佢冇咁劲噶，佢冇咁劲噶，冇咁劲噶，即系佢唔系用啲咁鬼劲嘅导弹，佢射佢落嚟嗰个叫 S-45 啊 ，S-45 系旧旧地噶啦， 即系短距离啲噶， 唔太长噶，其实即系 S-45 咯，咁所以咧依家咧就个问题就咩就话以色列咧拗数啊，佢就话佢个 F-16 俾人击落唔系因为人哋劲。 是 因为我哋个飞行员冇遵足晒我哋本身 F-16 个飞行个 manual。 哦。 即係我哋个飞行手册呢如果呢佢哋跟足其实根本冇可能被击落嘅。 哦。 咁即係最后一话咩呢嗱你两个睇法啦。第一个睇法就係佢讲係啱嘅。就係嗰啲 F-16 嗰啲嘅飞行员呢嗰呢两个人呢佢哋係严重违反咗佢哋嘅空军飞行手册。咁呢严重违反咗之后呢就搞到呢俾人击落系因为佢哋渣。 咁、 就唔系我啲机渣。 咁唔系好公平喎、啊。即系好似踢波咁人哋踢入我个龙门。 系。 本来话我自己啲个啲球员唔守规矩所以你个波唔入咗唔算数唔得㗎嘛你都系俾人击落咗喎。 系严格嚟讲系嘅。嗱呢个呢第一个说法 Alex。第二个说法呢就即系啲人就谂就系，其实会唔会系 F-16 啲战机维护得唔好咧？ 诶，以色列咁有钱嚟讲，又应该唔会喎。咁高技术或者有钱嚟讲， 系啦， 呢个机会唔大喎。 嗱，第二样嘢咯，就系会唔会系个地面指挥嗰个差咧？即系地面指挥嗰个人同埋个机师系有一个误会咧？ 而今日误判咧，即系剑去足球场上剑指嘅教练，系咪你搞得？ 系啦， 系咪指挥不当？ 其实系咪地面控制嗰度咧？佢哋侦测唔到呢件事咧？ 哇！呢样 因为其实咧，好多时战机咧，佢唔系独立作战噶嘛。 系， 战机好多时系因为地管咧，地面嗰个指挥个控制咧，其实系俾好多资讯同埋嗰个机师。其实机师做每一个决定之前都会先问咗地面管制噶嘛。喂，我应该点啊？我应该向边个方向飞啦？如果有导弹嚟，我应该点做？同埋上面有个司令噶嘛？喂，司令，我应该呢下点做？咁其实会唔会系而家你话嗰两个人唔得？会唔会后面个司令又发错命令咧？ 我最错都唔系一样嘢，佢唔应该出 F-16I， 佢应该出 F-3I 咪冇事咯。 诶、哎，嗱呢、這个咧又另外一个问题咯，嚟我哋又讲咯嗱。又有人讲咧，点解今次要出 F-16 咧？嗱，你呢个问题系政治问题嚟嘅，原来就话咧美国唔准佢用 F-30 买，嗱就咁、 是、唔准嘅咩？ 嗱，我哋又有另一个说法咯，佢另一个说法咧就系话，原来咧美国咧为咗避免依家 F-35 咧咁快咧个数据俾人截咗，于是咧依家咧严格嚟讲咧，如果你纯粹玩演习或者个安全嘅环境，飞 F-30 系冇问题嘅。但如果你要上前线咧，你就有机会你嗰个 data 就俾人截咗。 哦， 然之后咧 F-35 你知依家都系一个好新嘅机啦。如果咁快就俾人截获咁大量嘅资讯咧，好容易就俾人哋复制做下一架苏廿七。 OK， 系嘛，即系 F-15 就做个下一架苏廿七，就专对付 F-35，咁就弊啦。尤其是你知依家呢个世界除咗俄罗斯识做战机之外呢多咗个国家叫大陆。咁佢哋如果截到啲数据啦你仲要喎、哦、叙利亚同边个 friend 呢俄罗斯嘛。 俄罗斯同边个 friend 咧？大陆啊嘛。咁如果你俾佢哋两个知咗咧，你啲战机嚟紧就可以做一架专对付 F 三十五噶啦。咁、 哦、 于是咧，佢哋就话唔准出 F 三十五。咁二十六咁冇出咩啊？咁、你自己睇下咯。咁最后佢发觉出 F 十六啦。 系、哎，咁啊，即系要物理隐形嘅 F 三五。 系啊， 真 系惨 啊，真系。 所以呢个真系好惨。好，我哋不如讲埋，讲多个，讲多个好快啫。嗱、这个、呢个咧 EA 十八 G 啊。咁大家知 E18G 呢其实好嘢嚟㗎啦。佢今次係惨啦，今次呢佢空军基地呢出发咗之后呢飞呢发觉呢飞到去大概15000尺度啦。佢发觉呢突然间呢唔知係咪个枪爆咗定咩事渗咗入嚟呢。佢突然间全部啲标啊全部 mon 啊结冰啊。 哇。 突然间变到-40°C。 哇。 好大嗱呢、这个有冇啲似人想食啊呢个系咪似呢贵州嗰次我哋跌落嚟㗎云吧。又系类似咁㗎结冰。点算呢几劲啊佢哋竟然用手标。或者用一啲佢哋手錶上面佢哋有啲嘅一啲嘅裝置睇翻啲高度啲嘢，佢哋即刻聯絡翻地面控制，然之後咧就憑住啲好 mechanic 嘅嘢咧飛翻落基地冇事咯。 哇！ 但我想講呢兩個飛行員其實已經嚴重受傷噶啦， 梗係啦，凍傷曬啦， 凍到好傷噶啦，即刻急救。咁但係冇機冇事咯。 哇！ 所以咧，其實咧飛行員係相當英勇噶。好，呢節嚟到呢度先。